你好，我是陈晨，现在是 Reddit 的 Senior Director of Engineering。在加入 Reddit 之前，我在 Instagram 工作，是 Instagram 的第17号员工，也是他最早的华人工程师。经历了 Instagram 从20人不到的小团队和5000万注册用户规模，到400人团队和4亿月活用户规模的巨大转变。所以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Instagram 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工程师文化以及文化背后的东西。Instagram 是全世界最大的图片分享社区，目前全球有5亿多的日活跃用户和8亿多的月活跃用户。2012年9月份，它被 Facebook 以10亿美金的价格收购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不过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收购。2017年 Instagram 估值约为350亿美金，翻了35倍。Instagram 被收购后不久，我们要出被收购后的第一个版本。当时的目标是要做一些新的增长点。从 Facebook 内部的数据来看，移动设备上的视频已经开始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。在这种增长趋势下，我们看到了新的机会。再加上当时美国有一个非常火的6秒钟短视频应用 Vine， 月活跃用户达2亿，还被推特花6亿美金收购，对 Instagram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个15秒的短视频产品 Instagram Video，并希望在30天里把这个产品做出来。当时我们团队只有30人，其中15人是工程师，也就是我们要从0到1做一款全新的产品，从产品形态到设计，从安卓到 iOS， 从后台到测试再到发布，所有的都要30个人在30天里面完成。这可能在国内并不是多么稀奇的事儿，不少创业团队都是这么做的，但在美国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。最后我们成功了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2013年6月21号早上9点发布 Instagram Video 之后，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已经有100万个视频上传。当然也得益于当时正好是 NBA 总决赛，依靠 Facebook， Instagram 获得了全世界 30% 的互联网流量，这对于一个产品是否成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回想一下，当时团队之所以能成功，主要是因为具备以下特质。第一，创始人亲力亲为，精心打造，快速出产品。当时我们有一个会议室，就是老大专门做产品审核的地方。第二，每个领域都有独当一面的专家，从前端到后端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在做技术和产品。同时，团队里的技术人员，不论是对人的沟通能力，还是对产品的理解力，都非常卓越，是全面的技术人才。即使没有专家也没有关系，团队还可以花钱去买，比如我们就用7天时间收购了一家全世界最牛的防抖公司。人们拿手机拍摄视频的时候难免手抖，而手抖会影响视频最终呈现的效果，我们就希望把视频防抖功能做得更好一点。但我们研究了2个星期之后，发现没法做出满意的效果，最后花了一笔巨额资金，用7天时间收购了一家 YC 的专业防抖视频公司。3天时间谈收购，第4天他们的工程师坐到我们旁边熟悉情况，第7天把代码融合到 Instagram 里面去。第三，一群年轻人为了改变世界而努力工作。短视频应用在当时是非常新的领域和产品，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，充满挑战。一群年轻人为了改变世界而努力工作，这件事情走得快也是顺理成章的。接着来聊一下 Instagram 的文化。关于团队文化，我的看法是，首先先有人才有文化，有了文化才能够聚拢人。其次，创始人的特质决定了早期团队的文化，也会限制后期团队的发展。最后，文化无所谓好坏，只有适合当前发展的文化才是有效的文化。而有效的文化不一定是最好的文化，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。回到 Instagram，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文化。一，化繁为简 ,simple things first。对于创业公司来说，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产品里，可以使用化繁为简的思路，找到一个可以快速迭代出的最小化可行性产品及 MVP, 然后在这个最小化可行产品上持续快速迭代，直到做出一个高质量的产品。二，社区至上 ,communities are important。Instagram 的起源是图片社区，可以说没有社区生产图片就没有 Instagram 的今天。 当时 Instagram 的产品使命也是让用户通过图片连接社区，以致连接整个世界。只单纯的认为 Instagram 是国外的美图秀秀，或是只看到 Instagram 的滤镜很漂亮，都是不正确的。三、细节决定成败 ，Details matter。从最早的2013年到现在 ，Instagram 的用户体验都是超越时代的，不论是从产品设计来看，还是从代码的质量来看，都是非常优秀的。比如，收购了视频防抖公司之后，经过优化，我们的视频防抖功能就做到了世界第一。这些细节让产品变得无懈可击，但这只能说明这些文化是适合 Instagram 的，而不能说这些文化是最好的。这些文化背后其实都有让人很头疼的事情。一、最小化可行产品还是最小化不可行产品？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如果团队没有经验，很难掌握好简化的度。过于简化的话，最小化可行产品很可能会变成最小化不可行产品。这点在国内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，国内有着大量的人力资源，可以快速迭代出很多产品和功能来弥补短板，找到成功的方向，然后把产品继续往前推进。但在美国招不到那么多人，所以要非常小心地把产品做好。二、产品经历了几次重新定位，社区的地位在变化。第二个让人很头疼的地方在于，社区不断扩大之后，社区反而就不那么重要了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， Instagram 有一半的用户都是匿名，如果不关注它，就很难找到它，也很难接触到它发布的内容。这时图片关系已经被朋友圈关系所取代了，再说社区很重要就有点不切实际了。三、追求细节还是快速开发？追求完美的好处非常显而易见，但它也会带来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创始人过于专注于产品本身，会忽略整个社交产品的生态大局。比如 Instagram 就错失了把 Snapchat 干掉的机会。第二，追求完美也让产品的开发速度变慢，有些要试错的东西也试不了错。所以没有最好的文化，只有最适合当时环境的最有效的文化。国内很多公司都会学国外的工程师文化，但看到硅谷那些成功公司之后，需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这些文化真的适合自己的公司吗？以 Instagram 为例， Instagram 是一家很幸运的公司，在被收购前，它每个月的服务器流量是400万美金，如果不被 Facebook 收购，可能自己就撑不住庞大的服务器压力，先挂掉了。而 Facebook 的收购不光给 Instagram 提供了无穷的现金资源，还帮他解决了图片审核的难题。大家都知道，色情图片的审核是一件很麻烦、很让人头疼的事情，但 Facebook 在这方面有着10多年的经验，一下子帮 Instagram 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。被收购之后，当时创始人就多次表示可以只关注产品，反正背后有老大 Facebook， 还有这10亿的流量可以随便用。当时 Facebook 中 50% 的图片流量来自 Instagram，而从 Facebook 的图片里引回去的下载流量也有好几百万，再加上本身优秀的产品带来的较高用户留存率， Instagram 整个产品就起飞了。因此 Instagram 文化形成的背后是有一个老大在撑腰的。在 Instagram 我们可以有追求细节的文化，但在很多创业公司，可能产品快速开发上线，然后快速迭代才是他们要追求的，至于细节有没有解决好，可能不是他们首要关注的。所以我们看硅谷这些明星文化的时候，一定要看到他们的优势和文化背后的代价。很多文化都是用钱用资源烧出来的，不见得适合你。而如果没有那么多资源的话，不如老老实实分析当前团队的基础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选择一个合适的文化，找合适的人。作者简介：陈晨，Reddit Senior Director of Engineering， Instagram 最早的华人工程师，经历了 Instagram 从5000万注册用户规模到4亿月活用户的巨大转变。2015年年底加入 Reddit， 用90天时间从0到1推出了 Reddit 官方移动应用，建立了移动团队，重构了公司的技术和业务平台。